安哥拉共和国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瑟桑托斯近日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祝贺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并祝愿他幸福，在争取朝鲜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成就。电文表示重申安哥拉政府要继续巩固安哥拉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历史长久的友好合作关系。